慢慢地累积，后悔从前不懂珍惜，失去你，失去自己。

徐若瑄的狠狠爱，她在经过了上百天的卧床安胎之后呢，终于是平安生产了。不过之后呢，是要慢慢的恢复自己的体力。可是面对要照顾的刚出生的儿子的话呢，她也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了。那最近在微博上面抛出了一张长出黑眼圈很疲惫的照片哦，她也说这应该叫做爱的黑轮吧。但是呢，很多粉丝也认为啊，有爱的黑眼圈也是很美的呀。接下来听到徐浩、朱元丁的《彩虹物语》。 当初许下的诺言，现在过了好几年，那天偶尔想起，还是会很腼腆。彩虹留下一瞬间，属于我们的夏天。总会觉得温暖中带甜，或许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的风景，看着你的眼睛我找到了安心，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，停在这个距离相见，只是多看了一眼，某种感觉让我低了头红了脸。分开后的一瞬间，我竟然开始想念，不断重复回忆每个有你的画面，或是你也一样看不清下一秒窗外找到了安心，或许你也一样不确定下一刻我们的剧情，停在这个距离我哪里都不想去，绚烂如你彩虹无语忽略不清，每对斑驳羽翼无畏后能来去分 行，小鲜肉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两个小鲜肉徐浩还有朱元冰他们带来的《彩虹物语》。这首歌是由微胖女神组合成员应子月创作的，而由徐浩共同写词完成的歌，歌词也是非常的温暖啊。另外呢，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，徐浩呢还是首秀他的钢琴，另外呢朱元冰也是大展舞技，这样的两个人一动一静，好像配合的恰到好处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陶晶莹带来的这一首《轻快悦耳的雀鸟》，它的创作者呢是潘协庆。

住七情六欲，饶不了自己，守不住的春光，心思起来了又去，说不出爱的斯坦现在毕卡索的画里，说不出偷偷的感觉，但它来了又去。 可能很多人直到听完他的歌还是脑海当中翻不出关于他的记忆，或者说长相或者他其他的一些代表的歌曲。其实呢，有一首他的歌在 KTV 当中点唱率真的是太高了，是哪一首啊？就是他跟张学友合唱的那首《你最珍贵》啦。是不是每次点歌开头的时候就会出现张学友、高慧君这两个名字？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高慧君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，很多的女生会跟一些男神啊，或者说这个歌神天王合唱，会发现歌曲很红，然后这个男神也很红，但是呢，红花却在当中并没有红起来，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志安的《上弦月》。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远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等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

最远的诗篇，呜呜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醉人的诗篇，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 唱过它，但是这个版本应该是我们听到的最冷峻的，但是又最稳重的一个版本吧。这种很清晰的咬字也是展现出了蔡琴的华贵的风范了。接下来听到的是陶喆的《天天》，这一首歌是写给一位叫做冯伟君的女生，她曾经跟吴宗宪合唱过《窗外》，当然另一个身份呢，就是曾经是陶喆的女朋友。好啦，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想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 我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睁开我视线，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想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等待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地，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每个人天天在等待。